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。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新闻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看一则新闻说，在浙江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里面呢，有一座小山坡，春天呢开满了油菜花，夏天呢就种满了西瓜。今年西瓜丰收了，然后这个学校就组织暑期留校的学生进行了一场瓜地寻宝摘瓜行动。同学们进入到瓜地摘西瓜，既能够体验收获的乐趣，又能够痛快的当吃瓜群众，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大学啊。

事无成。In Peking Street, in your city, 感到快乐还是难受。 南昌呢，最近气温呢高达40度，就有很多南昌人呢打算到国际体育中心边看冰上演出边消暑。谁知道那个场馆温度太高了，就连表演的人呢身体也不舒服，推迟登台了。然后里面的人呢就高喊说要开空调，有的要求要退票。然后国际体育中心的人就表示说，空调是正常运行的，只是人多嘛，这个室内呢只是31度而已。不知道夏天你有什么样好的降温方法呢？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，爱让我们次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继续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，都跟自己有关系。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自

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走路的时候是无精打采的，做事的时候呢又是无限拖延的，反正就不到半夜绝对不睡觉，然后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刷手机，活得特别的了无生趣。敢不敢改掉一个个坏习惯，让麻木的生活彻底改变？2017的成绩单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哦，加油吧。你眨眨眼睛，灯就开了，再眨眨眼睛，灯就关了。中国科学家呢近来报告说，设计出了一种新型传感器，可以敷在眼镜上面探测眨眼的动作，从而使眨眼之间呢就完成了开关家用电器之类的日常任务，成为了现实。高科技时代真的来了。 展开，坏景色很快就被替代，经过了才明白，幸运不能被安排，这次算不算耍赖？不想等待追，现在这起飞，我要去体会展开，我犹豫，可爱就快要来，你的心我明白，心愿不能被安排，加速算不算耍赖？不想等待追，现在就起飞，我要去体会 火星情报局里面呢，前方爆出了汪涵拉黑陈坤和范冰冰。汪涵表示说，删掉一些无意义的人，这样的生活呢自在得一塌糊涂，时间都是自己的嘛，这样的社交方式你怎么看呢？羡慕汪涵的这种生活和态度，但能做到的就很难了。生活当中有没有你想删但是不能删掉的人？要是我的话，像陈坤范冰冰发什么我都会留着他呀。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边唱，感情无暇的星光 闭上眼，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来计算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爱的能量，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。幻想，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

轻轻飘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经营之选。